好，欢迎睇我叉叉呢条，我系杰特。今个礼拜咧就西片大清扫，将之前喺我嘅几套西片一手记全部清晒佢。首先就系最压得最耐啦，本来应该旧年播嘅神剧啦，《1984》。然后就系《正义联盟》嘅萨克切特导演加长版啦，成四个钟嘅。跟住咧就系最新嗰套《黑白魔后》。首先讲咗神剧啦，《1984》，本来就应该旧年播嘅，因为跌起封咗啦，就拖成年，直到今年年初先至播。对我嚟讲咧，最大收获就系去喺戏院睇戏。几成大半年成几个月冇喺戏院睇戏嘅话呢，基本上任何片呢都觉得好睇㗎。咁呢套亦都我觉得係最好睇，就係喺戏院睇戏真係唔同啲嘅。如果你喺屋企睇呢套片嘅话呢，你会闹得更加过分。但戏院嘅话呢，你会觉得就好耐冇戏院睇戏呢个调味料呢，係令你觉得咦 ,ok 喎，唔係太差咗喎。戏院冷气几好啊，成个黑空间睇戏又集中精神啲啊咁样啦。但扣除咗一样嘢之后呢，最隔于直接形容呢套片嘅评语就係亮，一个而亮。首先就是成套戏就谈情说爱，睇你同睇阿神奇女侠同阿 Steve 两个咧就你龙我龙，系真系完全释放闪光，跟住最后生离死别，即系咁 Superhit 你神奇女侠系卖爱与和平，咁你有爱情线都好应该，但你唔使成套片都睇两放闪光系嘛？你仲浪漫嗰啲即系纯情爱情片 ，OK 算啦。喂，行刑 BGM 呢Superhero 打交时候行人 BGM 必备㗎嘛，但今次咦好似问咗冇喎。即係第一集咁样神奇喺战阵度冲过去打人嗰时嗰啲作行人 BGM 型到爆炸嘅，今次咦冇晒嘅。甚至连正义联盟都有呢样嘢，但我印象中好似冇晒，即係冇咗好型好型好型。阿神奇立因为去开无双打个饼饼嘅冇晒。今次呢神奇立基本上就冇乜嘢点样即叫做打得好型嘅嘢。比较印象上就喺总统府里面同对方打，跟住最后嗰场着住黄金圣衣，但好似黄金圣衣出嚟好型，结果两嘢打下烂晒，你出嚟托咩？即系作为一个好肤浅嘅睇法就系、是，你喺宣传度嗰件黄金羽毛圣衣讲咁型咁劲，咁我嘅期望你嘅战衣系好型开无双噶嘛？但系两嘢俾对方趁机收皮啦，我真系唔明嗰件黄金圣衣系做咩？好啦，跟住。嗰、那个乜系猫女呢唔鬼记得啦。总之就是、对方反派啦。你打 Bling Bang 又唔系打得好睇喎。喂神奇粒你 Superhero 嚟㗎嘛。你对方无啦食食件唔知乜嘢又走出嚟。跟住得咗打到 Bling Bang 打到飞起。你完全冇咗所谓叫做咩威能嗰感觉啊。同埋最惨就系对方个反嗰、那个猫女反派啦。我唔记得因为我唔熟神奇粒啲反派角色唔知啦。睇嚟又唔好劲咗喎。即系你俾个唔系好劲嘅人打成平手，就算你系因为嗰个许愿石搞到你嘅能力 debuff 咗，但系都唔应该咁弱啊嘛！呢样嘢就作为一个就系我睇炮谷片，我入嚟谂住冇录即系嗱就最肤浅、最肤浅、最肤浅嘅要求啊！我入场希望能够喺两个钟、个半至两个钟内冇脑咁睇一套打片 ，bling bang 嘅，即系神奇粒第一集咁样。打 Frame Bomb 噶，最后同战神打到飞起嘅 ，OK 噶。我谂你最后神奇粒第一集咧，战神虽然出得好无好突兀，但系喂，你如果喺最后你冇个咁嘅反派同主角打嘅话咧，观众会唔收货，因为你观众入场即系 Superhero 片，最后一定要一齐打一样游戏，当你摆到个头咁大，你系神奇女侠啊，你唔系咩铁拳侠啊，咩嗰类咁级数嘅嘢啊嘛，你摆到个头咁大。咁最后我梗系希望你有个最后一个大高潮，真系同个叫够 level 嘅打，但今次嗰个真系唔够 level， 主角弱咗，敌人又唔系劲，然后最后嗰、那个即系黑幕啦，你系用爱与和平感动佢，我啊唔好啦啩，即系神奇女侠系爱与和平嘅，但系观众呢样嘢真嘅就系、是、观众入场就系、是、睇 Superhero 片嘅观众入场，最期希望就咩恶人有恶报，系好老土嘅，但系呢样嘢系好满足到观众想睇就咩？你坏蛋做咁多衰嘢，一定有唔好下场。但系最后主角冇收拾佢，就个大反派大彻大悟，跟住咧就继续回到家庭伦理，哇，都颇为脱力喎、哦。即系呢样嘢系我觉得系最大嘅问题嘅。我都唔好讲中间一大堆嗰啲吐槽位啦。即系例如话系，唉，即系点讲咧？你喺博物馆度战斗机点会有？同埋喺博物馆里面嘅战斗机。由美国飞去开罗嗰度唔系一架战斗机应该有嘅油嚟噶，就算二战里面啊，两只装咗油舱嘅战斗机啊，都飞唔到咁嘅距离噶。你中间点保有呢？你由边度嚟呢？即系嗱，我有一个讲法嘅就系睇戏咧， 如果你能够令到观众在戏院入面唔吐槽嘅话呢，你就过骨㗎啦。即係话你喺戏院里面唔吐槽，出咗嚟先觉得咦有啲唔妥喎，得你过咗关㗎啦。但喺嗰一幕我喺戏院就已经话，喂等先，你博物馆啲战斗机点会又有㗎，同埋你点飞得咁远㗎，你中间仲要俾你喺啲烟花上飞嚟飞去，喺度浪漫送闪光。喂，你啲油唔系好够㗎喎，你边度嚟保油呢？你亚马逊仲唔识做啲油出嚟㗎嘛，嗰条蝙蝠侠又唔喺度，你冇叫蝙蝠侠帮你保油嘛？呢度嘢我就已经喺嗰时已经吐槽㗎啦。然后呢突然间好似有时呢佢好似好清楚现在世界，有时好似我唔清楚现在世界嗰啲嘢呢，你又觉得好无味。同埋神奇粒我系唔明白，就系你使唔使将神奇粒讲得咁神秘呢？一开头懒系有型咁样要将所将呢嗰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啲摄录机槽打烂晒，其实有冇需要啫？我哋超人大人啊，咁多年嚟啊，唔戴眼镜就已经大家唔认得佢啦。咁你唔戴头箍，着翻套套装，绑喺头发，大家唔认得佢，好正好奇怪咩？喺啲 DC 宇宙个个人都系咁样噶啦。既然 DC 宇宙有个超人系咁样嘅，咁我哋唔介神奇女侠喺 shopping mall 打人打去，真系冇人认得噶。呢样嘢我唔需要，系懒系要神奇女侠咁神秘。即甚至讲嘅神奇女侠之前一直有出动啊，次次都打烂晒啲嘢啊。我系觉得冇必要咯，完全系我睇咗喺嗰幕就懒系扮晒嘢，我甚至觉得就其实嗰幕咧，成条粒咧对住支 cam 就打个招呼啊，放飞吻咧，我系觉得仲有型添。但你咁懒系要神秘嘅，懒系要唔俾人做嘅，都几多余啊！要即系嗰幕一开头就已经觉得多余，喂，嗰幕就系神奇女侠一开头打你打嗰几个嗰个蛤蟆灿啊，二打六，喂，劲少少咧，正义联盟嗰啲恐怖分子都似样啲啊，你嗰、那个呢、那个。使唔使神奇女侠啊，差佬都搞掂啦，多鬼如。即你成套戏就係神奇女侠冇必要表现出佢嗰啲型英帅靓正，你堂堂 superhero, 你嘅能力仲弱过光美第一未变身，即系光美第一形态，观众唔收货係好合理㗎。跟住老土爆炸啦，亮到震嘅。superhero 应该系好有型好潇洒嘅，你搞到佢呢就婆婆妈妈你掠掠，跟住个反派更加离谱。懒人即系唉。成套嘅呢嗰、那个系觉得就睇即系用即系归入就系、是、一个字亮亮到震，完全冇一个就系咩你睇到佢好有型嘅好有潇洒嘅，即系全即系唯一能够睇落去就系、是女主角依啊Grey Gadon 依然系靓女囉，即系真嘅靓女呢系靓女都系无敌嘅，人靓总系有分家，如果你换到丑少少大家就反台㗎啦，但 Grey Gadon 依然 keep 到水准，虽然有几幕系唔知㗎得即系啲网络话斋得罪化妆师或得罪摄影师咁样都好老，基本上都 keep 到靓女嘅。咁呢度就大致上系咁啦，呢套嘢真系 DC 同华纳你真系唔好再拍 Superhero 啦，拍亲 Superhero 都死嘅。应该本来可以会好掂嘅，你都拍到咁嘅屎样你点搞啊你。好啦嗱，咁我讲返今日比较多嘢讲嘅就系Zack Snyder 嘅Justice Legend 就薩克薛達就正義聯盟，咁咧就俗稱電影導演剪接版啦，佢叫Snyder Cut 啦 ，Snyder Cut 啦。而我佢本來就咩？其實咧正義聯盟咧就中途換咗導演，咁咧Zack Snyder 咧就中途因為佢女兒自殺，咁就拍唔落去就換咗個導演。咁換咗導演之後咧，就本來由四個鐘頭嘅長片壓到兩個鐘頭，哇、哦，精彩咯！我最初以为呢呢个正义联盟呢嘅director cut 呢就会好似之前嗰、那个BVS 咁样纯粹系叫做加多啲嘢啊填返啲窿啊 K 卡嘢嘅。但睇佢咦唔系喎。越睇越唔觉越觉得咦点解好似我睇佢同呢套嘢完全唔同嘅。因为之后呢佢换咗导演啦，叫做 Josh Whedon 啦，系咪咁译呢，我睇中文译名唔知啦。咁呢就导演佢系差唔多咗后半全部拍过晒嘅。由四个钟头变两个钟头啦，后半大部分剧情系改得好紧要，改直情系佢将所有本因为本来即系四个钟版嘅咧，佢其实系谂住做一个大系列嘅，佢加咗好多伏笔，好多新角色，唔系新角色啦，因为主要是伏笔啦，个架构更大，主线更加比较深沉嘅，而两个钟头版咧，呢啲嘢基本上 cut 得七七八八，补咗啲搞笑嘢，即系例如话系最后一幕阿超人同闪电侠跑步呢啲咁嘅搞笑嘢啦，跟住最后喺嗰个核电厂废墟打交时候有个啲乡民一路路人乡民嗰一家人喺度逃亡咧，全部 cut 晒，一嘢全部新拍嘅，唔系 cut 晒，全部新拍嘅。原嗱、简单讲下主要两套片分别啦。首先原作四个钟，即系旧版四个钟嘅，特别版得两个钟新版。第二就是、钢骨嘅戏份 cut 到七零八落 ，cut 到变路人。 而鋼骨點樣復活嘅劇情呢，喺新版裏面呢就純粹係典型瘋狂科學家做，喺原版喺舊版呢係由係用嗰三個魔方呢，嗰三個方法石呢嘅其中一個方法石嗰個復活功能呢復令要復活嘅。亦都因為呢個復活功能令到蝙蝠覺得呢嚿石可以令到神超人復活。而第三就係最後一場大戰呢，超人好早講嚟幫拖打嘅。打到丙白唔同，最後呢阿神佢一刀將方狼呢個頭斬咗落嚟。仲有一樣嘢就係、喺方狼之後呢其實仲有個大反派嘅。咁呢樣嘢呢係同係新版同舊版基本上完全兩個設計嚟嘅。因為新版嗰個設計呢就佢 cut 咗好多所謂佢本來諗住做一個大系列嘅嘢。但呢新版呢佢就完全都獨立製作啦，睇完就可以冇嘢嘅。咁我可以理解，因為華納同啲華納呢其實就唔多想再好似將呢個系列化，因為唔收得，同埋佢係唔打識點樣拍啲所謂大系列集作嘅。拍到你咁吃，咁呢佢將整成一套兩個鐘頭講呢，我可以理解但唔接受。尤其是你 cut 到啲劇情亂曬大龍。首先就鋼骨嗰段劇情呢，其實個鋼骨演員呢係應該抱怨嘅，就係、是、你將佢變咗個老人。因為原本裏面呢鋼骨角情係相當重要。佢交代咗首先佢嘅因為佢嘅身世交代咗超人復活點解會復活。而喺新版裏面呢交到就咩呢，無啦啦突然間就佢知道嗰個方法呢可以令到超人復活，然後就真係幫佢復活啦。同埋就係、是喺新版里面咧，系搞到蝙蝠咧，系好似有咩？你做成个正义联盟，其实就为咗令到超人复活，即系纯粹系你嘅私人问题。而喺原版里面咧，就叫做咩？啱啱得罪刚刚就咩？既然佢知道呢个敌人系一定需要超人力量，超人先帮到手嘅。而佢又啱啱好知道咗个方法拥有能够令人复活嘅能力，咁佢就姑且搏一搏，同埋呢一搏一搏系有风险嘅。佢知道呢样嘢，但系喺大敌当前，佢系冒一冒险，呢样嘢系比较可以说服嘅。然后另一个主要就系佢就系钢骨啦，佢加咗好多佢嘅个人设定啦。虽然我佢嘅身世或者佢同屋企人嗰啲瓜葛，其实我又唔系太需要，但系加咗亦都无妨。闪电侠咧，亦都加翻啲幽默位啊，即系一开头佢建功啊、揾工啊嗰嘢，亦都加翻嘅。虽然唔系好多，但系我觉得呢度系几需要，因为成套剧其实真系靠佢去负责搞笑同埋轻松点。如果冇佢嘅话，其实佢会更加阴沉，咪更加闷。因为佢嗰啲搞笑位其实都几多下嘅，佢系主要负责搞笑啦、调节气氛啦、kick cut嘢。不过佢相比起新版嚟讲，都系少咗。即系新版佢仲要多笑位。嗱，旧版一个笑位我觉得 cut 咗咧，就觉得几可惜嘅。就系、是、佢同钢骨讲嘅，就系阿闪电侠同钢骨讲话，即系望住咗神奇侠啦，跟住同钢骨讲话，你估佢中唔中意小鲜肉嘅咧？阿钢骨话，同佢比上嚟，任何人都小鲜肉嘅啦。呢个位我笑咗出嚟嘅，咁一个神话年代活到而家嘅女人，同一个两个啱好即系20世纪嘅花靓仔出嚟，咁任何人都系小鲜肉嚟嘅，包括蝙蝠在内。嗱，呢段我系而家成个戏里面我最好笑，亦都系少系比拍得住你有咩超能力啊？我好有钱。呢个近嚟嘅另一个系好两大笑位，但除咗两个笑位之外，其实都属于偏比较叫做沉重嘅。但我即系套话死侍话斋，咁 DC 宇宙系沉重噶啦。我又觉得冇需要刻意去令佢搞笑，即系你要突显出 DC 宇宙同 Marvel 宇宙本身嗰个概念嘅话，即系本身分别嘅话咧，你预期去刻意去搵 Marvel 嘅导演去拍 DC 片去搞笑轻松化，不如索性就咩？继续沉重，继续认真，继续黑暗嘅。咁观众有一个入观众入场就系咩？我唔系入嚟睇搞笑，系纯粹认真嘅一套沉重嘅超人超级 hero 片。我觉得 OK 嘅呢样嘢我系你即系叫做预期去讨好一啲你本身就唔系你擅长嘅领域嘅观众，你不如突然集中喺讨好人。观众大家觉得就 DC 宇宙系咁噶啦 ，DC 又系要咁样噶啦，咁 OK 嘅。呢样嘢我觉得又直冇叫冇话唔得，冇话一定要需要讨所有观众，咁你自己用埋就系、是、嗱，有一样嘢唔同嘅就系喺旧版里面咧，最后咧加咗阿超人嘅蝙蝠侠嘅个预知梦，即系嚟话小丑啦，后生嘅小丑啊，唔系攞金像奖嗰个小丑啊，小丑同喺个荒芜世界里面对抗暴走超人，跟住死咗成日唔记得咗嗰个同死侍同一个来源嗰个反派，喺最后同光头一齐出场嗰、那个， 呢两个角色又做伏笔嘅，系但系喺新版就全部 cut 晒，咁 OK 啦。呢样嘢我觉得又好似冇乜所谓嘅，即系我衰格嘅。大致上有啲嘢咧，我又唔系话太过苛求，即系我又唔想话唔系话苛唔苛求啦。我觉得就喺正义联盟里面咧，新版里面我其实觉得都还可以嘅，因为始终你要四个钟头睇一套片嘅话咧，系好吃力嘅。就大佬啊，教父啊，文片多啊，都三个钟啫嘛。你四个钟要人喺戏院四个钟唔去厕所，集中精神睇咧，系会瞓觉嘅。cut 到两个钟系过分啲，但 cut 到三个钟，我基本上都系 OK 嘅。整体嗰个架构啦 ，OK 啦，即系同埋系啊，即系我就将用 OK 形容嘅。新版嗱，新版 OK， 旧版就 OK 多一啲，又叫好睇，即系起码就系我需要知道嘅情报，你俾翻晒我。新版里面有啲讲唔通嘅嘢，同埋有啲莫名其妙地，我需要脑补嘢，唔使脑补，我知道晒。即系去 BBS 咁样，有啲剧情系新喺啲戏院版cut 剪辑版嗰时 cut 到乱晒大龙。即系你阿妈系我，唔系你阿妈我阿妈，呢个肯唔讲住，即系莫名其妙地，突然间千夫突然间整埋嗰啲嘢，喺导演加长版系补翻晒，呢度都系补翻晒啲我哋观同埋系啦，神锤侠喺个遗迹里面揾到荒漠狼嘅背后个大佬嗰啲预言啊嗰啲嘢咧，即系补翻啫。呢度亦都呢啲预言其实几重要嘅，即系变成咗做咩？神锤好似莫名其妙突然间知道晒，即系系咁，喂有啲嘢。系，就算你唔系成日乜都知噶嘛，你冇安就二千年嚟都冇出现过嘅嘢，你知嚟做咩啫？咁你有翻个遗迹，补翻嗰段戏，咁成佢入翻嚟话俾你知，喂，真系有阿蝙蝠唔系白惊嘅，真系有个大佬敌喺宇宙杀紧嚟，咁观众就 OK 啦，咁就起码睇得明啲嘢，即系呢个即系导演加长版，其实最基本就系你要俾观众睇得明你自己想拍啲咩嘢，而唔系话得个长字。咁呢度仲有一样嘢就系其实四个钟头其实都唔打斗系啊，呢样就真嘅。你正义联盟打斗系好睇好多，起码啊，仲有啊，呢样嘢我有啦。由头先我讲就系喺新版里面，一超人起身会整呢句就话：你做咩叫醒我？即系嗰下其实几突兀嘅，莫名其妙就系佢超人突然黑化咁，你黑化做咩啫？但喺本来旧版里面咧，超人纯粹就咩醒咗，瞓唔醒，发脾气。即系简单一句就系、是、你瞓咗好耐，即系无啦啦突然间被人熬醒咗，你发脾气之后发烂渣嗰种咁样，跟住擘大眼见到自己见到 Lose 醒咗啦，即系醒咗，咦我发生咩事啊？呢个边度噶？我做紧咩嘢啊？即系嗰种观众比较 feel 到就系、是、超人其实当时嘅步骤其实就叫做咩？唔知发生咗咩事，纯粹靠本能。好啦，见即系醒啦，醒晒啦个人饮，即系冇饮咖啡，醒晒啦。哦，我复活咗咯，嗰种嗰下比较合理好多。观众都睇得有会心微笑嘅，咁超人都会发床，会瞓醒，俾人傲醒都发脾气噶，咁 OK 啦呢样嘢。其实因为最后咧，我系唔明啊，光头即系光头佬虽然救翻出嚟 OK 嘅呢样嘢，我又冇所谓嘅，即系你拍续集，咁但系华纳唔谂住拍续集，咁就讲咗晒嘅事啦。咁整体呢套咧四个钟头，如果你喺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你喺iTunes Movie 买片嘅话咧。你发现咗四比三嘅，因为佢刻意四比三，因为我睇 iPhone Movie 睇嘅时候，咦，系咪我揿错咗个四比三嗰个，即系解用切换啊？唔系啊，电视冇解我揿错啊 ，iTune 嗰度 share 就系四比三，有得16:9，即系佢已经刻意四比三，其实几过瘾嘅。就系只系我又会有啲错觉，就系我 set 错咗电视机嗰个横阔比啦。好，基本上呢套戏咧，如果你能够攞四个钟头。同埋你唔会，同埋你去咗饮多杯咖啡，唔好瞓着觉嘅话咧，值得睇嘅。尤其是咁你$38将四个钟头抵到烂啦，咁你湿够片都$38，你租一片湿够片啊，都$38啦。咁多一倍时间，短分钟计 ，CP 值几抵噶。好啦，今日比较新噶，差唔多应该播时仲系新片嚟嘅，都上紧嘅《黑白魔侠》，佢宣称啊，官方宣称咧就系、是、黑101斑点狗嘅前传。绝对是困扰你的。呢套戏呢以我的睇法啦，因为我冇睇过，我冇睇101斑点狗啦。但是就咁样睇套戏嘅话呢，佢唔系前传，纯粹叫咩喺101斑点狗里面抽个反派出嚟，一个独立制作。你系唔需要对又睇101或102斑点狗你都知道佢讲乜嘢嘅。例子啊律子啊花生举例嘅话就系、是、迪士尼版嘅穿 Prada 嘅恶魔。 女主角俾亲生母亲生咗佢之后，因为亲生母亲唔想要个女，一掉咗俾个管家，个管家就搵个女仆收养咗佢。咁女仆但系咧呢个靓妹咧，至少特立独行，周围捣蛋。咁咧个妈定个妈就咁咩俾人赶出校，跟住个妈就同佢去咗去伦敦住。咁中途咧个妈就谂住搵翻亲生阿妈，咁就即系搵翻水脚啦。点知咧个女咧就唔听话，就走去嗰个人嘅 party 里面搞乱炸大龙，又睇到佢，而咧见到佢亲生阿妈俾几只八点九扑落去跌咗悬崖度死咗，咁无特咁咧就以为自己因为捣乱而搞到佢阿妈俾死咗，嘅个女咧就去咗伦敦，又认咗两个家同群埋一齐就做小偷，咁就话大个咗之后咧，个女同咧就个靓妹即系 Quella 啦，佢叫 Stella， 就一直冇放弃就想做时装设计师梦想嘅。咁有喺因缘际会就认识咗蓝月夫人，一个好有名嘅时装设计师。咁就跟住蓝月夫人就做时装设计师就开始发光发热啦。而无意中就发现咗蓝月夫人就害死佢阿妈嗰个真凶。咁咧佢开始去报仇计划，而报仇计划就系咩咧？一路踩场，我要向全个伦敦人证明我嘅时装设计系我系超过你嘅新星。咁个蓝月夫人就对付佢，就开始两个大斗法。呢套戏咧。几贯彻到迪士尼嗱，首先咧系合家欢嘅，虽然揾翻佢，甚至合家欢过之前嘅黑魔后，系得靓人、靓衫、靓景，系得好爽。你每一个话佢进佢冇乜暴力场面嘅，甚至所谓八点九杀手，其实都系个男主夫人屈佢嘅。成套戏里面咧，佢贯彻佢睇一家人睇嘅话咧。你冇乜嘢系需要同个屋企细路仔讲话佢呢嘢唔啱啊嗰啲嘅，净系中途一啲好老啃嘅，即系主角迷失啊、任意妄为啊，最后好啦，最后醒悟啦，跟住屋企人最重要呢啲嘢 OK 嘅，佢保留咗呢类所谓叫做王道嘅展开。嗱，王道展开老啃喺迪士尼嚟讲唔系错嘅，迪士尼就系呢样嘢。如果你需要创新、要大胆、要新花样嘅话，你唔应该睇迪士尼。合家欢迪士尼，我预期你走去搞呢花样，不如做咩？正正统统王道嘅，你拍呢类嘢系好应该嘅。所以呢个我对即系我嘅标准啦，迪士尼老肯系一个赞赏嚟嘅。佢呢套亦都我欣赏佢就咩？佢冇乜点样搞啲冇古灵精怪花样。当然啦，古灵精怪即系冇一啲懒系要创新啊，懒系要大胆啊，懒系颠覆迪士尼传统嘅嘢。甚至好过嗱花木兰咧，我睇咗。半集到啦，因为我租片睇一半就冇心机睇落去啦。佢比花木兰好地方就系佢靓过花木兰好多，即系花木兰咧嗰种美学咧系好满好一种就系鬼佬风格嘅中国式美学。你系唔知你系对于熟悉中国式嘅美学嘅人嚟讲咧，你会睇得好拗头嘅，你会硬觉得好似唔知点样咁中国唔中国，唐朝唔唐朝，但喺呢套嘢里面，佢系七十年，喺一个现实世界七十年代嘅伦敦，嗰种当时好流行嗰种喷风啊，或者时装设计咧，你观众你会会有一个时代接到轨啊，你系会知道嗰年代嘅时装设计啊，嗰啲 kick 卡嘢系点嘅，会比较容易产生个共鸣，同埋你系会即系你接到啊，接到地气啊，呢样嘢我系我中意嘅。同埋几场戏咧，佢拍得系好靓，即系话系喺个垃圾车里面突然间。走出嚟，又走嗰时候咧，嗰啲头以为垃圾嘅，原来就系 Quella 嗰条裙，嗰下嗰几个设计或同埋佢将啲飞蛾绒咧当做一件饰物嘅一部分埋喺件衫度，然后当蓝月夫人打开嗰个保险柜保险房里面，成堆孵化咗飞蛾绒出嚟，即几个画面系真系我系视觉冲击流，呢样嘢就头先讲正义联盟最植物正义联盟神奇粒1984就系。你冇视觉冲击，你冇啲观众一谂套戏，你就谂到嗰个名场面。一神奇女一代一集咧，个名场面就系作行刑 BGM 响起，神奇女侠冲由战壕里面跳出嚟，又一冲落去之后打坦克，呢几可以叫做名场面啊！即系电影其实好需要名场面嘅。而呢个正义联盟咁阿超人复活嘅名场面啦，或者系最后同方狼打嗰啲咧，即系你有个观众系一睇套戏 ，first image 就谂到嗰个画面，黑白魔猴有呢个画面就系、是。从涌垃圾袋啦，从涌飞出嚟啦，Quella 饮大即系喺嗰间百货公司饮大两杯，跟住周围捣乱啦。呢几个名场面咧，观众一睇一就有咩套戏就会即刻谂到嘅。呢样嘢好重要嘅，因为睇套戏两个钟头，如果你冇呢咁嘅画面吸引到观众嘅话咧，其实你好容易唔记得咗套戏。系比起剧情， 画面其实是更加重要的电影。你唔好谂，甚至讲嘅就系剧情越简单越好，最紧画面够冲击，最冲击够过瘾。呢套戏其实满足到嘅。好啦，跟住去到最后报仇嗰段咧，佢都几就男一夫人就俾阿 Cruella 阴咗镬，然后就佢又去坐监，然后 Cruella 就承继咗男一夫人嘅屋企嗰嘢，跟住咧就做咗新男一夫人咧，承继咗佢个古堡啊，佢事业啦。咁呢段我就唔穿桥，你自己睇戏啦。呢段咧佢有恶有恶报啦，呢样嘢真噶啦。恶有恶报，唔该。睇呢类娱乐片咧，你既然有咗反派，你可以唔杀死佢，你唔使话咩跌落悬崖啊，诸如此类 keep 嘅嘢，但系观众系希望一个坏人系有相应嘅惩罚，你未必需要佢死，但系佢或者佢应该唔应佢甚至佢唔能够死，但系你要俾佢受到教训。神奇侠1984冇，我顶你个肺，你挖到咁哇大佬，你挖全世界乱晒大龙。一声父子感情，你就可以完全都冇事发生过？你唔系啊嘛？即系你挛到依个地步，系观众会觉得难顶嘅。但至少 Cruella 冇睇落去就系、是、佢 Cruella 就咩唔系话嗱，佢唔系恶人胜利。Cruella 佢角色定位系咩？反叛女英雄，70年代嗰种反叛烹嘅嗰类嘅女英雄，喺一个70年代摇滚乐啊烹啊嗰颠覆紧当时嘅价值观个年代。Cruella 嗰种系英雄嚟嘅，佢唔系描写一个反派入魔或者反派出做英雄嘅故事，而系一个反叛英雄。70年代最流行嗰种反叛英雄，观众会 feel 即系如果你有经历过，甚至有阵睇即系你睇翻资料啊咁样，你知道嗰个年代背景嘅话咧，你对一 Cruella 会点解会喺会成为伦敦新英雄咧，系好大家会好接受。嗰、那个年代呢类咁嘅挑战权威、挑战建制、挑战传统嘅，个个唔系咁样，都系咁样噶啦。你睇下嗰啲有时啲摇滚乐手，边个唔系咁样嘅啫？而佢都做到呢个感觉，成套戏睇得系好有型嘅，即系有型。嗱，好重点啊！主角系女，你而家啲女主角咧，个 superhero 咧系唔有型嘅。神奇侠咧第一集好有型，第二集唔有型。甚至讲啊，正义联盟嗰个都有型过佢，死未？即系你吓 Cruella 好有型，好潮，行出嚟即系叫做咩？行路有风嗰只 style， 咁睇观众睇到咪开心咯？跟住。嗰几只狗非常抢戏，不论系阿Cruella由乡下带出嚟嗰只狗啦，跟住嗰两个街童嗰只狗啦，跟住同埋嗰三只斑点狗都好可爱。即系你中，如果你对狗或者中意狗嘅话咧，你会睇好开心嘅。成个剧情睇得合家欢、开心，同埋有啲意外嘅。虽然我系好要就系佢将所谓平权嘅部分压到叫做咩啊，撩鼻一格。成套戏真系嘅黑人就只有阿 Cruella 小学同学，谂起大个咗之后做咗个时装杂志编辑，而呢个时装杂志编辑出嘅戏份亦都好少，基本上就系开头儿童小路仔版啦，跟住喺有一次宴会里面，阿 Cruella 见到重逢啦，跟住喺编辑部同埋几次采访度，叫做由呢、這个即系呢个角色功能性嘅，即系纯粹叫做咩？等阿 Cruella。有个喺报纸度做嘢嘅内线，帮佢去搞屎棍，去做宣传，系咁嘅啫。佢唔系一个叫做咩好气氛完全劈重，未止可有可无，但系需要有个功能性角色。咁呢个功能性角色塞个黑人入去，当系填咗美国黑人或黑人把口咧 ，OK 嘅。即系喺呢个年头，咁你点都要有啲交下差噶。大佬，你一个黑人唔塞去嘅话咧，又俾人炸人。但系。你塞太多又俾人闹，咁我谂喺一啲唔系好重要嘅，佢又嗱正面角色唔多重要，纯粹功能性角色塞个黑人或者塞黑人落去 ，OK 啦，至少佢又未塞黄种人，又未塞未塞咩印第安人诸如此类，咁一个黑人填落去嘅、那个黑人佢又 OK 可以还得嘅，冇咁样啦。呢样嘢我如果你咁都批评佢话。平权嘅话咧，就有时就我觉得又系真系有啲叫做吹毛求疵后刺嘅。但而整体嚟讲，如果你想睇靓人靓景靓衫，豪快嘅系用豪快啊，豪快嘅复仇片嘅话咧，黑白魔猴睇会睇好开心，冇乜内容，好肤浅，冇乜大道理讲，冇乜正义，冇乜嘢咩平权啊，政治正确嘢，其实都冇乜嘅，真系爽。其实喺各种意义上面嚟讲，都系一套爽片，甚至我好过睇之前黑魔猴，因为黑魔猴其实黑魔猴咧第一集好睇，尤其是作为一个百合控，一个如果你系中意睇百合嘅话咧，母女百合呢样嘢你会几食到嘅。黑魔猴二就真系鸡啦，就系、是、母女百合咧，喂喺母女即系 喺冰雪奇缘里面姊妹百合，咁你母女百合，我喺呢个世界你系唔需要男角噶嘛？你整个男角真系抢咗个女，你去死啦你！嗱，呢个笑话啦。好啦，咁今个礼拜清咗三套番，咁下次咧应该都冇一走鸡嘅就系、是、黑寡妇。我希望啊，黑寡妇唔会沦落到好似神奇侠984咁悲惨啊，因为我相对嚟讲，我对于啲Marvel 系会比较仲有啲信心嘅，即使迪士尼拍嘅Winter Soldier， 我其实俾啲人话批评得比较严重，但系 Wonder Vision 咧，啲人其实个评价都算 OK 嘅。咁 Loki 咧就而家上咗啦，咁香港迪士尼拍仲未有影，咁我希望快啲上，因为我唔多中意喺唔系我麻麻地想用VPN 睇迪士尼拍。咁我而家有中文字幕，我喺大电视慢慢享受嘅，慢慢享受好噶啦。好啦，咁今个礼拜一个人讲成三十几分钟，咁又一次又还晒所有电影债。咁剩翻落嚟睇下先，依、這个六七月都好似冇乜动画电影上啦。我希望 Ava 快啲喺香港上，咁我就可以讲埋 Ava 电影版剧场片完结篇。好，今个礼拜就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我系杰特，拜拜。